寂寞的夜。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欢迎你在2018年的8月10号22:0211秒，以你最舒适的脚步和节奏，走进10点大陆记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光临。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从周一到周五，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工作。有些是自己必须要做的，有些是自己不想去做的，有些是自己不得不做的，终于可以休息了。最近你过得怎么样？生活的节奏，生活的内容，你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你满意的？是不是让你开心的？在周五的夜晚，我跟各位亲爱的朋友就来一起说一说一个关键词 recently， 最近。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呢？这好像是一个打招呼的见面的方式，比如说你见到一个好朋友很久没见，说嘿，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如果是特别熟的朋友说，哎呦，最近别提了，一团糟。如果不是很熟的朋友说，还好还好啊。你看看，我们有时候会戴着面具打招呼说话。我希望你来到直播间，来到10点达陆机这里呢，就不要戴上面具，就把它拿下来放到一边，我们就出水芙蓉也好，天然去雕饰也好，素颜没有滤镜，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跟各位聊一聊最近呢，也就是今天周五，对不对？周五的下午啊，我就忽然觉得半边脑袋疼，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发丝也痛，眼睫毛也痛，浑身酸痛，很板。经初步诊断，这个正在说话的男子应该是处于感冒，吹空调吹大发了，最近焦虑，得知身体开始对你有反应。所以呢，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健康。我的声音你还能接受吧？如果能接受的话，咱们就继续聊。你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现在坐在这里，这个直播间是我是主持人。啊，好开心，欢迎大家。 如果你想看我的直播，听我的广播的话，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第一种，你可以通过关注花椒，打开花椒之后呢，搜索十点答录机，一定要点关注，每天的22点都会有推送给各位的一个提示，说哎，周准或者另外唐甜甜已经在直播间恭候各位的光临了。另外就是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名字起得特别有意义，里边每天有精彩的推送，我们的小编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大家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浏览微信公众号的这样一个感受。我要首先欢迎一下现在在22:05已经进场的这些朋友，有永不言弃、逍遥天蝎啊、跳跳、人美杨素人、美杨啊，你这个名字真的比绕口令还要难。这里是梦中空，哟，这个名字好有诗意。还有我的真爱团的子宇，看来你发了这么多的笑脸，最近不错哦，替你开心。京沪线来了，里边停，里边停就是里边请，不要停，往前走，里边有大座。哈哈，嗯，谢谢东哥，来一瓶藿香正气水，你肯定好。回去我找找，我曾经喝过藿香正气水，喝了一瓶，我觉得那个比白酒的劲儿还大，咣，我就一下被顶倒了，然后就睡着了。醒来之后确实有点不错的感觉，嗯，就是有点中暑吧，或者有点特别难受。虽然我很难受，但是我看到我在视频当中自己还是蛮清瘦的，嗯，特别开心。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啊？我今天找了很多的图片还有音乐，也是我最近的一些心情。我发现人再怎么圆滑，再怎么世故，再怎么装，总有一些蛛丝马迹会露出来你最近的生活方面啊。还有就是一豪车，一豪家，对不起，一豪车，天哪，我的眼睛已经花了。一豪家他说那个喝了那个不能开车吧？应该不能。哎，东哥，是不是喝了藿香正气水之后不能开车呢？里边是不是有酒精呢？大家一定要去查一查。趁着夜晚我们慢慢聊，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好好想一想，情感的、工作的、身体的、跟家人相处的，关于对这个社会、对你所居住生活的城市你觉得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聊聊。第一首歌有请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爱的定义有很多种，有的人说爱就是陪伴，就是宽容，爱就是直接，其实爱就是无所不能，对吧？ 让用色彩最美丽，用歌声最甜蜜，无法形容爱情流动在你走过的空气里，多么爱你，只要天空开始下雨，慢慢而来，在熟悉却寂寞的城市，爱如此的迂回，是还要等多久？好近又好远，现在的我该如何能走进你最深的心？要多久？有些花会晚开多久？有些人要等待多久？寂寞的城市，爱 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答录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答录机，每晚期待与你准时听见。刚一首歌来自方大同，我觉得大同的音乐就是在这个音乐的旋律当中自由的翱翔，他在这个音乐的包围当中，他是快乐的、写意的，像一个小王子一样。嗯，经常会听到他在音乐的编曲当中加一些非常先进的意识的部分，比如说音色的转变、离调和各种近关系的调式的一些调和来回的运用，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谢谢大同，方大同的这首《关于爱的定义》。嗯，其实我觉得最近很多朋友很忙，比如说经常会来我们节目的朋友子宇啦，大家都会每天见面，但是有些朋友就最近很忙啊，不会经常来我的节目，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但你来了我很开心。比如说你的航海，晚上好，好久没有来了啊，忙呢要注意身体，不要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的旋转旋转，要学会休息，学会放松，学会充电，学会爱自己。记得要吃早餐哦，去吃午餐哦，晚饭少吃一点哦，注意身体健康。谢谢活在面具下进场了，这个朋友的 ID 就像有些人戴着面具一样，活在面具下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不妨敞开心扉，慢慢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周末大家的节奏，就是终于忙完了一周的工作，交完了自己的税单、订单，一些所有的杂事之后，跟朋友一起聚会，跟家人一起团聚，看个综艺节目，喝点啤酒，吃点花毛一体，撸个串，来点火锅，推杯换盏，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在周五的晚上依然还在工作，如果你这个工作呢不是那么繁琐了，你可以边工作边打开你的手机或者 pad 来看看十点答录机。如果你很孤单，我在直播间，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陪着你。有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问我说，哟呵，准子今天把头发没这么弄上去啊，这样是不是也很自然，依然清秀？对对对，只不过我后背很痛，我还得挺得很直，就会觉得啊，后面有一个大的板子压着我。不然呢，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一号家说，按农历的话，今天是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天，我觉得自己上半年不顺的日子比较多，可能是我的逆水期。我有发现这个水逆真的是每天都会影响到各个星座的人哈。虽然我不太懂十二星座大概的一些关联，但是我觉得我了解我这个星座，我是2月28号出生的人，我这个星座呢在30岁之前还真的挺纠结的，现在呢还是很纠结，但是想通了一点，什么最重要，什么对自己最最的有用处的东西你都要吸取。超级暖男，不要这么夸我吗，谢谢。最近呢我去了一个公差，跟很多的朋友去了俄罗斯贝加尔湖和伊尔库茨克，我终于看到了世界第一大淡水湖有多辽阔，看到了当地人民有多淳朴。俄罗斯人民的英文不是很好，人家是说法语的，说当地语言的，但是他们属于慢热型的人，真的是每次过人行横道，只要你经过斑马线，他们都会停车让你慢慢的走过去。有些规则是要遵守的，你内心的规则、恋爱的规则、社会的人生学，你都要慢慢去掌握。最近呢我准备了很多的图片，因为我的父母来到北京了，我也减少了跟朋友团聚的时间，多陪陪他们，因为我也只有下午的时间可以陪在他们身边，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不停的去说话录音，还有一些电台之外的事情要去运营，于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下午短暂的两个小时。可是这两个小时，我亲爱的爸爸和妈妈也会说，儿子你补补觉吧，你缺觉。我就觉得 我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跟他们聊不了几句，他们就那么关心的让我去补觉。其实他们也想跟我多待一会儿，是吧？他们唯一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可口的饭菜。你看，这几天我吃到了爸爸妈妈做的饭菜。第一天他来到北京，给我做的韭菜馅儿的水饺。你们看 ，It's love, true love, right？ 我看到这个饺子就讲到家人浓浓的爱，海老的韭菜盒子，你们看，妈妈的手艺，全天下最无敌的味道。就这个韭菜盒子，如果地铁让带韭菜盒子上地铁，我跟你讲，从双井一下能闻到十里河，对不对？香不香？点不点赞，朋友们？妈妈的做的带鱼，还有我们家的香肠，还有肉丁儿、花生米、炒咸菜，这是我小时候最怀念的味道。哎呀，这个是我们过年时候经常做的，凉皮，就是山东大杂拌。人生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妈妈爸爸对你的疼爱跟小时候没有任何的变化。你虽然觉得你现在都已经30岁40岁了，在爸爸妈妈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那个宝贝。我也不能这个不表示一下吧，于是我给他们做了一道我的拿手菜，排骨豆角还有土豆，怎么样？从这个卖相上可以吧，来一碗米饭或者来一块饼蘸着吃也很好吃。最近你有没有跟家人团聚？有没有家人在一起？如果你跟家人在一起，要好好的跟他们好好的相处和相聚。我发现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管不住自己，就是那种有自己的主见，想你的想法让爸爸妈妈跟你是一致的，说他们如果是那么想就好了。我告诉你们，也告诉我自己，爸爸妈妈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想法，你无权参与。他们想这个事情，他们想了60年了、50年了、70年了，你能改变他们 ？No。你作为年轻人，作为他们的孩子，要跟上他们的步调才对。虽然有时候你要说服自己，对不对？嗯，确实是这样的，你们记住了。时间一去不等，其实再过多少多少年，爸妈妈都会慢慢的老去。我最近老在想这个问题，当我60岁了，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们跟我之间的沟通，是不是也有我跟我现在爸妈沟通时的一些小小的，有小小点隔阂、隔代的一些对事物理解的偏差？我想会有，我一定会努力跟上他的步伐。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叫做《童真年代》。你看，每当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就是嘉年华的感觉，你的眼前是一片美丽的鲜花的海洋、乐园、迪士尼公园、游乐场，还有爸爸妈妈的笑脸。哎，你慢点，哎，你慢点走，前面危险。哎，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呀？ 哎，小伙子，你往这边待一待，那边那个排队不用花钱。 花，花是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花，花一只蜜蜂，趁着晚风，它会在日落后继续旅程。小翅膀努力地飞过寒冬，为寄送回忆到怎样的英雄。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 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花，月亮的面孔，睡眼惺忪，他的光是人间灯一盏灯，黑夜中他照亮多少感动，我抬头能看到星星的笑容。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叫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每一次窗打开眼界打开，让自己能活在同人的年代。 来自于张学友《童真年代》，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你看，我们说是同一类人吧，刚刚说的这些话找到了很多老乡，山东的老乡。山东老乡，你们晚上好，你们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集，我是山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军，非常开心跟大家聊天。嘿嘿，有没有山东家乡的味道？还有很多朋友正在关注这节目，谢谢谢谢葡萄0702关注的主播。关注主播是件特别特别睿智的事情，因为这个主播呀没毛病。开玩笑开玩笑的。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刚我感慨了跟父母相处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其实每个人都类似了，每个人都类似。都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不确定，还有一些小确幸，对不对？平时睡着的谁说，哎呀，说方言了扣工资，没事儿，有花椒豆呢，能撑一阵儿就。Leon 进场了，梧桐树欢迎你，欢迎在花椒收听收看我的十点大陆集。今天是周五，再见你就要下周一了，我们要珍惜难得的机会。Sony 进场了，谢谢东哥、小仙儿，你们都在，我好开心呢，真棒！谢谢圆儿，看到了圆儿，妈妈的味道，对不对？就是每全中国东西南北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味道，南方的味道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山东家乡的味道就应该是这个味儿的，你知道不知道？就应该是这个图片里的味儿的。带鱼煎的切成小块，香肠灌的肥瘦相间，黄瓜配一点这个，加点盐加点醋提提味去去腥，然后呢花生肉丁咸菜一炒，生活乐无边，这就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刚刚我们的朋友啊，磊子，也是我们这次去贝加尔湖玩的一朋友，特别好。我觉得这次行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当中鲜活的生命体，都值得珍惜。人家唱歌去了，你今天人唱欢唱，一般唱歌基本都有这首歌助兴哈。如果你现在正在 KTV， 如果你想有想唱歌的，就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黄小琥 Live 版本的，听听看。希望你周五愉快啊！十点大路径，生而不同。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陪着你把心来玩，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说到青春呢，在我的印象里，我每当看到这个人的电影，就想起我的青春。你喜欢周迅吗？我喜欢周迅所有的电影，以及他这个人。这首歌来自于周迅的歌声，也是火星电台为了特别创作那张专辑，我想你应该很熟悉那张专辑啊。这首歌叫做《春天》，都叫做迅哥、周哥是吧？一是跟我同姓，二是我的家人曾经跟他一起工作。听听《春天》。 出去。停 在遥远的山谷的列车，早已习惯了修炼的颜色，在黄 特别的有他的个人 ID， 不管是他给纪录片配音，他自己演过的电影和电视剧，周迅是那种非常有天赋的演员，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天赋异禀的好演员。春天，春天离我们远了吗？春夏秋冬就在这一季的前面，将要迎来的是秋季，一年四季都有应时应景的蔬菜和风景，要对自己好，多去远方走走看看。你身边有一个陪你一起去远方看的人了吗？如果没有，不要凑合；如果有，好好的珍惜。 来的那么早，还给你，留在窗角的外套。我们没想到，美梦醒来的那剩下这空荡的房间，一个人打扫。我们没想到 用的这些非常好的 loop 的电乐是相当有它的灵感和技巧的，也特别配衬周迅的难得的声音。这首歌很多很多年过去了，还依然好听。谢谢周迅，也希望周迅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奉献给他热爱的影迷和歌迷朋友。这个声音来自于周迅，这个声音的传出者来自于十点大陆机 Fresh Radio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 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2018年的8月10号22:37:50，感谢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时候，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在视频当中相遇，在 Internet 当中相遇，在 WiFi 里相遇，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好事情。我发现啊，直播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就是在你进直播间之前，你身体会特别的不舒服，比如打喷嚏、过敏、流眼泪，然后浑身痛、发烧。如果你真的是在直播间，如果这一个小时或者你主持的节目你是开心的，你是享受的，它真的有神奇的功效 focus， 让你会觉得比之前好很多了。我进直播间之前，我的头是一胀一胀的痛，眼睫毛也痛，头发烧也痛，半边脸痛，现在我感觉还是痛，但是好很多了。几代的广播人曾经都跟我说，我说准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说直播一小时就跟打吊瓶两三天一样。我说是，确实有神奇的功能。希望大家多注意身体啊！这个天气呢，有时候就会有，因为晚上又很热，有时人需要开空调，空调屋子里睡一晚上，如果真着凉了，这真是就是着凉了。希望大家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九九来了，欢迎。我这个头发是没有把它拢上去，就自然耷拉下来的，显得头发还多一点，完全不像病态的症状。我也不会装病啊，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既然你们觉得还好，我就很开心啊。主要是最近瘦了吧，我最近瘦了7斤呢。我是不是很有毅力？是不是扔点花椒豆给我表示一下那个祝贺？没有，大家说我休假回来之后人整体有个新的改变，确实是我，确实因为这趟行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我以前看不到的风景，还有我了解不到的人的一些情绪的变化。我总结了四个字，开心最好。我以前觉得开心就好，我现在觉得开心最好。怎么去开心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节目找到朋友，找到一种晚上听音乐团聚的感受，也可以点歌，对不对？刚刚点一首歌的片花我已经放出去了。So 是什么给他说？是吃不惯吧？确实有一点，午餐有一点点老吃就会觉得，有点乏味哈。但是还是不错的，就怀念中餐的味道，怀念泡面、火腿肠，怀念老干妈的味道。哎，我们这次带了一瓶老干妈，去哪儿都特别受欢迎，一顿饭就全没了，特别好。祝我减肥成功，耶！我还会瘦下去的，瘦到140斤。我要去拍杂志，我要去啊！你醒醒吧，该直播了。好，我回来，回来，回来。这首歌曲是个 MTV 的作品哦，是杨宗纬演唱的。这个电影呢，应该是高圆圆和谢霆锋演的一部戏，也是我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的朋友点歌的，点的部分叫做《一生一世》。人们说一生一世多难相处在一起呢，超难的，我跟你讲。但是如果你能好好的珍惜这一生一世短暂的与一个人相处的机缘，就是十分难得的修成正果的部分。 如果想两个人一起长久的走下去，你和他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包容宽容，给彼此空间，加爱的润滑剂，然后跟上对方的节奏和步调，不断的充实自己，一方不能太过于放纵自己。总之了，一生一世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你好好修为，我也一样。 To be a better man， 来看看。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结他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在想2018年1月1号那天，我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走进直播间的。我在畅想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个节目陪伴大家，这是我愿意做的类型的节目，非常的开心，衷心的希望能够交到朋友。我也不太清楚有多少人在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转眼间2个季度过去了，我收获了很多的朋友和听友，而且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在节目当中，我整个人是开心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预期。当然节目还在一步一步的进行，我们会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商讨这个节目应该呈现怎样的样貌，让它更加的让大家在夜晚当中有一个依靠。谢谢九九啊，送我的清凉一下，我也会用我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一些功力让这个节目更加的好听。我要送给你们一首歌，有点夸大其词，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生活写照啊。有请华健。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是吗？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契机去完成一件事情，是因为一个大的理由，这个理由也许是一个人、一群人和一个信念。当我再次鼓起勇气在夜晚陪着大家而放弃跟家人团聚朋友团聚的机会的时候，我也在衡量，那就交给时间吧。若不是因为你，我们依然都还在风雨里追逐。 许久的欢喜在你真情的眼中里，慢慢想起那是怎么样的感情，开始离不开你，有一点有一点想见到你，想见到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我伤过的心情随你的轻声细语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在你温柔眼底第一次第一次找到安定，找到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 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飘去，我都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周华健先生这首《若不是因为你》，老觉得周华健一种江湖剑侠的气质哈，什么歌只要他一唱出来就充满了那种神奇的力量。而且周华健先生呢，就是嗓子的状态保持得特别好，每次唱歌都是那种哭腔加气声加浑厚的音色出来之后，你不会对他的唱歌有任何的担心，说也许会唱破或者唱走音。 No，在他来说是不太可能的。老音乐者，老歌唱家，歌唱家应该不能，因为老说歌唱家就是那种唱民族唱美声的那种歌手。我觉得周华健是亚洲乐坛非常会唱歌的几位男子之一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谢谢伟伟，我们的东哥送我的礼物我都不好意思了。东哥送了我一个花季的单车，同样是水象星座的人，我能 get 到这个点，我特别的开心，开心，对不对？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我确实是低烧，确实是浑身痛，但是我打开话筒这一瞬间，我觉得好想跟你们讲话，所以说一切的安排都是安排啊，安排是安排，做事是做事，要分开看啊。最后一首歌放哪首歌呢？我看看啊。就放一首他的歌吧，就是很多人对他的歌声有一点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他着装品味不好啊等等，都是那些我觉得都是羡慕嫉妒恨的表现。有本事你上去唱去，有本事你穿个背心上去唱去，怎么不是你站在舞台上呢？对不对？很简单，他安心的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你把你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然后有几个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家人健康，一切都非常完美，对不对？如果在这个完美的步调和节奏里，你能更让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得以升高、可以提升，那就是你的造化了。 OK，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收听收看一个病人神经病啊，不是，是一个有点抱恙的主持人做的这期十点大陆机。周一再见，谢谢周九，谢谢我们的小仙儿，谢谢东哥，谢谢子宇， everyone everybody，有请张杰，明天过后，今天过后，明天又是一个周末的开始。想想阳光照进你的窗户，你打开窗帘伸个懒腰的时候，这个世界都会拥抱你。开开心心每一天，Love is love， 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好想和你说，吴若彤还等着你呢。明天见。No， 你记错了，我们周一再见。想要再见了我，周一。8月13号，晚安，拜拜。 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